兴隆沟遗址发掘的重大意义可以概括为，第一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第二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当中重要新成果，第三是对红山文化乃至辽河流域的文明演进过程，包括当时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第四是人像艺术和造型体现了史前艺术结晶，当时的雕塑技术令人震惊，这个雕塑人像在敖汉的出土再次证明了敖汉旗包括敖汉所在的赤峰是红山文化的中心之一。大家听到的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讲人刘国祥先生也参与了兴隆沟考古发掘的很多重要任务，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很多的报道啊，是这样介绍这一次的考古发掘的。2001年6月考古工作队正式进驻兴隆沟村，村民们腾出最好的五处房屋让考古队员居住，其乡公安部门还向村民们普及了文物法的有关内容。考古队的工作对于村民来说是新奇的，但是很快他们也融入了工作队当中去，因为考古队也经常需要他们来提供劳力。2001年7月1号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刘国祥为领队的兴隆沟遗址发掘工作拉开了序幕，他们根据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遗址的发掘情况推断，兴隆沟村田野上的郭腔子地就是先民曾经居住过的半地穴居址，由于居址废弃以后经过了多年的风化堆积，所以形成了灰黑色的土质。工作队考察结果进一步表明，兴隆沟村的遗址不止一块，在村东北和西南的田地当中各有一片遗址，而且文化类型并不一样。在2001年到2003年的三次考古发掘当中，在房屋形制、聚落布局、居室葬俗、经济形态、原始宗教信仰、环境考古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对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社会发展进程研究，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等等都具有推动作用。兴隆洼文化中期聚落总面积大约5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一处，距离现在大约8000年到7500年，地表分布有房址灰圈150多座，自东向西分成三个区域，三年一共发掘房址37座，居室墓葬26座，灰坑50多座，出土遗物呢，有我们前面说到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动物骨骼、自然石块等等。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有，发现的玉器被学术界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玉器，发现了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猪首龙形态，特别是在对植物标本复选当中发现了碳化的粟和黍，经过世界早期农耕文明专家鉴定以后，认为这些谷物距离现在8000年，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由此呢推断敖汉地区是中国古代汉作农业起源地，也是横跨欧亚大陆汉作农业的发源地。兴隆沟遗址第一发掘点是距离现在大约8000年之前先民居住过的村落，它坐落在兴隆沟村西南的丘陵坡上。在村东北不远的田地当中，考古队又发现了距离现在5000多年的一个聚落遗址。从距离现在8000多年到距离现在5000多年，时间过去了3000多年，聚落的遗址从兴隆沟村的西南山坡搬到了东北的平地。3000年过去了，期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当时的领队刘国祥先生就解释了村落迁徙的原因，这是为了牢固起建，半地穴的建筑不可能在原有的土地一直积累建筑，所以常年的人口居住使得村西南那一片土地变得不再适合人们修建房子，为了寻求一个更加舒适的地方，他们选择在村东北的那片平地上。时间已经过去了3000年，这块遗址今天我们就称它为红山文化遗址，与第一地点相比它已经有了很多的进步。由于受到中原仰韶文化的很大影响，农业生产已经比较发达，相对丰足的食物已经使一部分人可以脱离农业生产而去从事玉器雕刻、泥塑和大型建筑等非农业工作。八千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 那时候是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狩猎需要集体行动，所以那时候的房屋都比较大，有35平方米到80平方米，而且是成排聚居。发展到红山文化时期，家庭成了农业生产单位，经济形态不同了，房屋也变得小多了，每个房子大概是十几平方米。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出现了彩陶。节目当中多次出现的陶人雕塑是在之后的2012年发现的。在2012年5月，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了一尊距离现在5300多年、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精美陶塑人像。这尊呈现男性特征的陶塑人像为整身盘坐，头戴盘锁冠，口圆张，双目圆睁，两臂交叉，右手用力按在左手上。陶塑人像表情生动，造型逼真细致。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陶像的动作和表情是正在用力呼喊的状态。在细部塑造上，可以看到他正在圆张口部奋力呼喊。由于口部用力很大，带动着他的锁骨和脖颈凸起，两只手也使劲按在腹部，手和小臂的筋肉啊，因为用力而凸起。如此生动细致的陶塑，堪称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时期先民创造的伟大艺术珍品。根据赤峰市敖汉旗史前文化博物馆馆长田彦国介绍，2012年5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敖汉旗史前文化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兴隆沟遗址调查测绘的时候，发现了几块特殊的陶塑残片。多年的经验啊，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这些陶片有可能会拼对出人像面部和上身。随后，经过对发现陶片的区域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先后发现了65块破损陶片。7月6号，考古人员将陶塑人像成功复原。这个人像是泥质红陶捏塑而成，通高55厘米，其中头长 20.7 厘米，身高 33.08 厘米，底部直径21厘米。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刘国祥先生主讲的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5000年文明的源头。下面还是要继续从5000年文明的源头说起，请收听刘国祥先生的讲解。 贾伯赞先生在内蒙仿古中关于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有两个定位。第一，呼伦贝尔草原他认为是游牧民族的文化摇篮。第二，大兴安岭森林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这两个定位，一个是游牧民族的文化摇篮，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我们的隋唐盛世是在鲜卑人的脊背上建立起来的。你到了大兴安岭，你就会发现他就会给你介绍有一个洞在鄂伦春叫嘎仙洞。嘎仙洞为什么重要？嘎仙洞里边有这个石刻，有石刻的铸文，北魏皇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昶回来祭他的祖先祭祀的，而石刻的铸文和魏书中的记载几乎一样。 魏书中有拓跋焘皇帝派中书侍郎李昶到大鲜卑山石虚，就是这个石洞里边去祭祖，结果找到了这个洞，而且在这个洞的壁上有这种石刻的铸文，这铸文跟魏书又基本上能对下来，这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的最重大发现，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就基本上解决了，就是北魏那个时候拓跋鲜卑人家皇族认为他们的祖先就起源于那儿，这就是历史的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鲜卑族的起源大兴安岭，一个文化认同，我的祖先就起源于那儿。鲜卑接下来就是隋唐，当然还有这个辽、契丹和女真建立的金，接下来就是蒙古，对吧？欧亚大帝国，到了最后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清朝、满族。那么怎么样是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北方的民族，或者说东北地区森林草原民族，他们能够入主中原？我们是现在是56个民族，是吧？在古代更多，还有很多消失了的民族，他们也都曾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好像是从东北来的多，这个道理你要细究那就可说了，这就是跟那片草原跟那片森林是有关系的，那个森林里训练出来的人非常智慧啊，就不像我们现在理解啊，我们生活在北京啊，我们这个条件好，是吧？一说生活在林子里那都呆子傻子，对吧？那说实在的，要把你放在林子里去，那现在是林子里你得面对多少这威胁，你比如说熊啊，每年在呼伦贝尔他们那个大兴安岭里边，他们都采一种都市，就是那种野蓝莓啊，做那种酱，咱们有那种蓝莓汁儿，北纬多少度的那种蓝莓汁儿，那就采，其实采那个东西是很危险的，有的时候采你正在背后采了一熊过来了，那有伤人的这种事情。那么最恐怖的还有一种那个他们叫做那个蜱虫，蜱虫有万分之一是十万分之一的那个致残率啊，甚至能死人的啊，你要在那之后给你咬上之后，而且它专往肉里钻呐，所以在林子里边他们每年都有遇见就是这种被蜱虫咬了的，但是为了采摘这个都市啊，他们也都是一种生计，当然那个都市卖得很贵啊，这就说明你在林子里面训练，当然你还会面对很多勇猛的动物，那是很机警要自卫，所以森林里边那个环境那个坚毅，为什么到了后来这个蒙古人这个打仗的时候他所向披靡啊，他跟他在森林草原里边这种训练是有关系的，但单一的草原民族他好像像突厥像匈奴，他好像对你中原没有什么兴趣，大不了就是到你这抢抢东西，他习惯于草原游牧帝国啊，他有他那一套东西，但是想进入中原的，你看看他们先祖那个时候都在林子里待过，后来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认识，这说明什么呢？就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啊，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多元的，你如果看史前的时候你看不懂你看不明白，你看看历史你就明白，看看我们的历史是怎么样，世界史也是这样，对吧？那么还有一个，这些民族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非常巨大的，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古老文明，我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我们没有断根儿，我们中华文明这种连续的发展没有断根儿。但是你知道俗话讲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你这水只有流动它才不腐，如果是一水坑你没有流动，这水恐怕就这热天三个月绝对不成了，不信你放一盆水你放上仨月，就放在你的房间里头，你再干净的房间你放上三个月试试，这水也变腐，就是你这水只要不动它就不行，那门轴是吧，那木门的门轴你来回转天天转没事儿，你要三年不转它 招虫了，虫就把它刻开了。这说明什么？一个文明也是一样，我们中华文明5000年没有断根儿，可是它不能是一潭死水吧，对吧？如果不是一潭死水的话，文明之间的这种碰撞怎么碰撞？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农耕文明，对吧？以中原地区为代表，啊，又分成两块，一块是北部的旱作农业，南方的稻作农业，水田和旱田，对吧？我们的小米，我们的水稻都是我们的祖先自己培植出来的，但是小麦，对吧？是从西亚传入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说，农业和牧业，游牧，北方草原，中国的北方草原是跨了一个边儿，实际上最大的是亚欧草原，这是一个带。那么还有我们的东南沿海，海洋资源，但长期以来呀，我觉得我们从文化的视角看我们这海洋资源，好像不连成片看。那么现在搞一带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我觉得才把这一块给纳进来了，啊，但中国人啊，过多的啊，是这个注重我们的内陆，啊，所以这是我们自身的啊，它能够进行一些个互动，所以我们自身能发展，对吧？我们这个文明，它能延续到现在。另外呢，又不受外界的这种影响，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中华民族，我们的一个民族的一个观念，对吧？我们这一个民族它注定是要强大的，对吧？因为它具有一些个历史的这种根基，有一些历史的积淀。什么是历史？有的人说这个过去就是历史，每一秒我们刚来课堂的时候过去了就是历史了。历史有没有规律？历史由一些偶然的现象、偶然的点固定起来、串联起来的。有的人说历史无规律可循，但是我们讲究啊，历史是由有规律可循，这也就是我们研究考古学、我们研究历史学的目的很重要的之一。我们就是要通过研究历史看人类发展的规律，你这个规律总结出来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以古鉴今，或者是这个我们能知道我们下一步路啊该往哪里走啊。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太快了，但是我们要想知道人类到底往哪一步走，我们看看我们的过去，这也是我们研究史前考古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实际在5000多年前，我们的很多的思想观念就已经形成了，不是今天才有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这一次我们继续安排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的是刘国祥先生主讲的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5000年文明的源头。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气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刘国祥先生主讲的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在前面的节目当中谈到了兴隆洼遗址，说到了兴隆洼遗址不同时期的遗存，并且在节目当中多次谈到了这样的一尊5300多年前的陶人，他是如何承载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呢？下面请继续收听刘先生的讲解。 2012年的5月22号，我们在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啊，我们到这个地方来进行调查了。我们再共同的回忆一下，这就是地表。我们在地表在那进行调查，我们捡到了很特殊的陶片。我们把这些个陶片粘起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是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感觉这个有点震撼，但是它不完整。大家看它的这个额前，它额前我觉得这个好像上是新残，后来我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但是这里边我复原了之后，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我在没有复原它的时候发现它空洞的时候，当时怎么也没想到它额前是那样的一个装束。然后另外呢，这个胳膊两臂啊，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应该是手，但是这块是怎么接的并不知道。然后背部呢，这倒没关系了，因为我们可以把它进行复原，但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桶状的。但我们看它的时候呢，这个最吸引我们的就是说它戴着一顶帽子，它这帽子，而且它这个耳朵上呢还有一个孔洞，这个地方 你就知道了它是一个老的印儿。看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首先我们第一个感觉，它是在地表上采集品，所以说它是不是5000多年前的遗物，它是不是红山文化的。有的人跟我们看了说，哎呦，这像汉代的。我说这个汉代那个地方没有汉代的遗迹啊，或者说这不是现代的。我说好像也应该不是，这个考古的作用太重要了。这个部位它就不是新残断的，这有年头了，残断的，包括这些部位，但这个额头是新残断，面部的很多残块是新的，但是可贵的是都把它找到了。这些陶片是基本上是在地表上找到了，找到了。这个调查是敖汉旗博物馆的人去的。我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是2012年6月27号我到的这个旗里面，见到这个东西的之后，我跟这个博物馆旗博物馆的人说，我说这个我们要马上进行抢救性发掘，我说否则你不进行抢救性发掘，你不知道它出在哪儿，你不知道它出在哪儿，你的文化性质和年代你就不能定。你再好的东西，当时我们看到，谁敢说这是5000多年的红山的东西？不敢说啊。咱们知道这个汉代不有个说唱俑吗？好多人就想到那个了。他这绝对汉代的，这不可能是红山文化，不可能。国家你别要说了，这肯定不可能。我们最后挖出来，好多人说不可能，这是汉代的。我说他没有汉代的遗迹，对吧？所以说我们必须进行抢救性发掘。抢救性发掘，第一，明确它出在什么地方，即使是它红山文化的，我也要知道它是出在红山文化的房子里边，它还是出在祭祀坑里边，这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我知道它出在什么样的地方，我才能判定它的文化性质和年代，这太重要了，你否则说不清。这就是考古的作用，考古的巨大作用。如果没有考古，那这我们那出这么一件东西，那谁也解释不了。你写文章你论述去吧，对吧？你论述一辈子你也论述不清楚，考古就能把它解决。但考古是怎么解决的，我们挖挖看。当时这都是老茶呀，侧面啊，它这里边有草金糊泥烧制，我们决定进行发掘。但那个地方时候旱，哎呀，这个地表接下来之后特别干，我们就浇水。我此前我在这个地方2001年到2003年我在这挖了3年，我跟那村民都特别熟。我们2001到2003年发掘的时候，我们的民工费，我们雇一个工一天要10块钱，我们这次去的时候一天150还雇不到人。我还找我那老房东，我说过来过来帮一下忙嘛，就他翟秀贵，我说过来过来过来帮一下忙，对吧？我这用不了几天啊，也可见到你看这个中国这个发展的迅速啊，你就这一件事儿你就知道，10年以前，对吧？10块钱，那想干的活想干的多了，对吧？后来他觉得慢慢他们也觉得这考古发掘很有意思，你知道吧？每天都有新东西，而且在听考古人这一讲，哦，这个东西重要。可是10年以后，一天150块钱，150块钱我也说也得雇。啊，你要挖掘嘛，这都是150的一天，挖水，然后就开始挖了。挖是很浅，对吧？大家知道这地表这土接下去之后，红山这房子就出来了，也是很浅。但是我们挖出了什么？大家看，胳膊腿儿，胳膊挖出来了，实实在在的，这图片太珍贵了。是在土里吧，一步一步的留照片，考古就这样，证据实证。你在挖的时候，它就是在红山的房子里边，这是房子的边儿，半地穴式的房址，然后呢这胳膊就埋在土里呢。我这个照片给你，你一看就知道这是挖出来的。然后这挖完之后，这是全部挖完之后，大家知道在这个发掘的时候，这是什么？这陶片，你知道吧？这含有散碎的陶片在红山文化的居住面上， 这个更能帮助我们确定这间房子的年代。根据陶器，我们在挖掘的第一天就把这块陶片找到了，太幸运了。把它放上之后，发现这个陶人大大的出乎我们的意料，额前有个什么东西啊？一会儿我再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在复原，胳膊也找到了啊，不是胳膊腿儿，胳膊额前的墨证，朱元璋的像。你看看朱元璋的额前，别看他下巴颏，朱元璋的额前有个什么东西啊？这是5000年前的东西，5300年前额前就这么个东西，这不用讲，这个东西叫墨证，后来有用玉的，也有用翡翠的，玉的多。朱元璋，明朝的开国皇帝，咱看他帽子上戴的是什么？你看到了你就知道什么叫5000年的文化没有断根儿，什么叫我们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这尊陶人的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非常非常之重要。这个传统这可不是捏造出来的，我刚才把那个过程你看，一个是地表采集的，另外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啊，我们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敖汉旗博物馆联合进行发掘，把它挖出来的，把它复原的，非常之重要，这是标志。这官呀，这个墨证啊，你再看秦始皇兵马俑，高级文官俑的前面，全有这么一个横条。这尊陶人，我们看，通高55厘米，头部带冠，面部五官清晰，双目嵌入眼眶内，双颊下凹，唇部凸起，人中清晰可见，双耳垂部位有圆形的孔洞，锁骨清晰可见，双臂弯曲，右手搭握在左手之上，双腿盘坐，双脚并拢。这是对这尊陶人的基本的描述。问题来了，这尊陶人是男还是女？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这是红山女神。最初他们说这是女神，因为在牛河梁女神庙里也出了一个头像，是一个女神的形象，所以说就认为是个女神。但是这样的一尊头像，它没有具备典型的女性的特征。牛河梁的为什么称之为女神像？它有一些个典型的女性的特征，它是男还是女？那么另外，这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有些人就研究了，说牛河梁有女神像，有女性的这个身体的残见，所以说红山文化就是女性社会，那是不太懂考古。我们考古发掘，在牛河梁发现了很多红山文化的大型的墓葬，随葬了很多的玉器。我看了看，统计了一下，大型的墓葬中心的墓葬的墓主人啊，几乎都是男性，也就是说在红山文化晚期，男性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或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他并不妨碍他崇拜女神。我们应该这么看啊，所谓的母系社会、父系社会，这样的讨论没有意义。 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啊。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由刘国祥先生主讲的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说到红山文化，就不能不提到这样的一尊陶人。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刘先生也介绍了这尊陶人的来历，说到了这尊陶人的复原过程，也有很多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这块左肩，我要到兴隆沟这个村去，我要看望一下这对智障兄弟。当时地表上有很多散乱的陶片，有很多村民捡了。我们当时为了征集嘛，就是我们花一点点钱，对吧？你谁在周围捡了陶片，你给考古队送上来。这对智障兄弟把他捡到的陶片交给我们，我们特别幸运，就是这块左肩膀的这，在智障兄弟家里的。如果没有这块儿，这个陶人就不能完整复原，大家明白我意思吧？这块儿我们没涂色啊，这个左臂这一块儿，这没问题了，这叫完整复原。首先我们说它能复原上，但你要如果是肩膀肘、左臂肘这块没了，那这尊陶人永远是残的。我们特别感谢这都是智障兄弟。通过这次发掘啊，我每次我讲他的时候，我内心受了深刻的这种教育。不要小视人啊，人不是以高低贵贱来分的。我前两天跟那个敖汉奇语书记、邱文博书记见面的时候，我们在策划这个5月23号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说这对智障兄弟贡献，今天我们知道了这尊陶人是国宝的国宝，对吧？那么重要的5000多年前的，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定义它是什么，对吧？但是我们知道这尊陶人，如果说今天我们知道它的重要价值，如果就缺这一块的时候，100万也得把它拿回来。我这今天讲课这么说，我们一般不讲文物的价值啊，你100万可拿不走啊，无价之宝啊。所以今天我们反过来看，所以人和人之间这种沟通啊，心灵的沟通，对吧？人和人之间高低贵贱，它是一种社会行为。我这次我深受教育，深受教育叫真诚。我给大家讲故事，他那个帽子，它上面有一顶，有一洞，对吧？这个头发是从这个额顶的孔洞里出来的。这尊陶人他高级在这儿啊，啊，盘卷啊。我们还有的人认为，就是说看了这尊陶人，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这尊陶人啊，他说上身写实，下身写意，造型特别好。有的人就在那说哎，这腿这么小呢，这是小儿麻痹，说也可能这是五千。哎呀，我说你太不懂了，这是一种艺术造型啊。我请了一些个雕塑学家去看，赞叹不已。他说对人的这种表情啊，你用陶塑，泥塑是好办的，大家知道吧？泥塑这是烧出来的，弄完得烧，哎呀，这个面色红润打光，而且表情如此生动，如此丰富，如此形象，人类艺术史上的杰作。你看看他的耳朵，这耳朵盖的小孔洞，戴什么的？戴耳环的。他的嘴，他在呼喊。我们看到他这个嘴型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他跟蒙古族那个呼麦是非常像。我们还真请了这个呼麦的，唱呼麦的来看。哎，那个音是从胸膛里发出来，它低沉，它特别有穿透力。你们回去上网上找找呼麦听听。我们还找人唱过，啊，这实验嘛，感受一下。这是看到他的情况，这是陶人的各个方面。我们对陶人呢，我们认为是红山文化晚期目前所知，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或者说完整复原的一件整身陶塑人像。 极为珍贵。那么在此前我们也发现了小型的陶塑银像，东山嘴发现，我们发现这种古朴的，这一看是女性，对吧？这不可能是男性，而且是孕妇像，对吧？但很小，这是出在牛河梁女神庙里边的女神的形象。我们看它跟陶塑人像的面部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比如说它的眼睛也是双目嵌进去的，但是它是玉睛啊，玉片雕琢出来的，背后有个钉摁进去的。那么陶人的眼睛双目也是他做的小泥饼，泥饼上他有彩，涂了黑彩，烧制完之后嵌入眼眶内，但是他的嵌入方法是一样。另外陶人的双耳有孔洞，那么女神像的左侧的耳部有一个圆孔，它不是双耳，鼻梁挺起啊，这个嘴唇部略凸，但是在这个下颌它不太那么明显的凹，它头部也带冠饰，但是看着像一个圆冠，确实是跟这个陶塑人像有相近的地方。但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是泥塑，陶人是陶塑烧的，这是最大的差别。另外出土的地点也不一样，它是出在女神庙内，女神庙的周围都是基石冢，基石冢是埋葬死者的，基石冢里面有石棺墓埋葬死者，当然不是普通的死者，是在红山文化晚期的特殊的死者。这里边又分层啊，有中心性大墓，有次中心大墓，有中型墓，有小型墓，啊，这个不同等级的墓葬，它在棺椁的形制、规模上不一样，随葬玉器的种类、数量、多寡、组合关系也有显著的差别。但总之，它跟陶人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可是陶人呢，却出在红山文化晚期的房址内，是生活在兴隆沟的红山先民供奉祭祀的祖先神。这尊女神头像的发现之后，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过，这是什么呢？红山女祖也是中华共祖。苏先生就讲这个中华民族起源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就是苏先生提出来。苏先生说这是红山女祖中华共祖。我在想啊，如果苏先生在世看到兴隆沟整尊陶人的出土，苏先生会说什么呢？我们就是根据苏秉琦先生对于牛河梁女神头像的定位，这是红山女祖，也是中华共祖，所以我们把陶人定义为中华祖神，因为它生动，它形象，它是活生生的五千年前的祖先的形象。红山文化还有玉人，这是在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4号大型墓内出土的玉人。中国有几大名玉啊，四大名玉，和田玉、蓝田玉、岫岩玉、南阳玉，也叫独山玉啊。我国有丰富的玉石文化资源，中国玉文化有8000年的历史，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玉文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继续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刘国祥先生主讲的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5000年文明的源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这尊被称作中华祖神的陶人的情况，也谈到了中华文明当中的玉文化。